下来，掉下来。 唱首 有温柔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想心也是个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做地带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 如果 品牌积淀，遍布全国18城，30家门店。4月29日，方庄店盛大开业，双店同庆，专注二手房、毛坯房装修、局部改造。5月省心装服务，你旅游我装修。泥巴公社装饰，400-818-6161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有一群人，他们被称作白衣天使，救死扶伤，挽救万千生命于死亡线边缘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，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参加伤病员护理工作，展现给世人对生命的敬重。今天是5月12号，国际护士节，致敬白衣天使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

齐齐把相思串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。